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小话题，是缺血缺氧对细胞的损伤。缺血缺氧主要是通过影响到我们细胞内线粒体和膜的一个通透性。咱们都知道啊，细胞不就是光一个结构的，它中间包含细胞器呢，有线粒体呀、核糖核蛋白体呀、细胞织膜呀、套膜呀、微粒体呀、溶酶体呀，还有咱们细胞的核的核仁、染色体、内质网，有这么多的结构。那咱们维持正常的细胞的通透性呢，就要靠细胞的内外的这些粒子的数目，不在于分子的大小，就在于这个数目。比如说这个细胞外叶中间这个阳离子主要是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阴离子主要碳酸根、氯离子、磷酸根、硫酸根，还有有机酸跟蛋白质。在细胞外叶中间，这个阳离子主要是钠离子，阴离子呢主要是氯离子。细胞内叶呢，阳离子有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阴离子呢碳酸根、氯离子、磷酸根、硫酸根跟蛋白。而这个钾离子细胞内叶主要的阳离子，而这个细胞内叶呢，磷酸根跟蛋白质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今天谈的缺血缺氧的话呀，给细胞造成的损伤就表现在细胞啊，就是会出现变性和坏死。那造成是什么呢？主要是影响到细胞内的线粒体跟膜的通透性。所以缺血缺氧首先是引起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过程发生障碍。那氧化磷酸化的过程，这个生化反应主要是产生什么？是产生能量的，产生 ATP 的。这个时候由于供血供氧不足的话，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反应啊发生障碍，ATP 生成减少，细胞膜的 ATP 酶的活性降低，造成了我们这个钠泵的功能啊降低，以至于甚至可以出现了衰竭。所以说钠离子本来就应该在细胞外的，钾离子是在细胞内的， 因为缺血缺氧就造成了膜的通透性的改变，钠离子在细胞内啊储积积累了，而细胞内的钾离子外流了。同时呢，这个时候照样细胞啊还是要进行一个渗透的平衡的，所以造成后果是什么？细胞内的水分就会增加，水分就进去了，因为钠离子啊就在细胞内了。第二方面呢，损伤发生以后缺血缺氧的话，细胞的成分要降解的，细胞内的小分子数目就增加，那么这个分子数目增加了以后，它也出示我们的水分子就进入到细胞内，因为不是根据这个颗粒的大小的，主要是靠数目，这个分子的数目来达到这个细胞膜内外的平衡了，所以这样的话导致急性的细胞就肿胀，因为水分都进去了。第三 ATP 呀、啊，这个减少了以后，那么同时呢 AMP 增加， ATP 呢生化上头就把它叫做三磷酸腺苷，这是带着两个高能磷酸键的，它具有能量的。 AMP 呢就一个磷酸键，所以它不带能量的，这个时候造成这个体内的能量 ATP 减少 AMP 增加，使得磷酸果糖激酶的活性增加，这个时候糖酵解作用增强。咱们体内有一个是有氧代谢，还有无氧代谢，在氧不够的时候，缺血缺氧的话，咱们是进行一个无氧的代谢，无氧代谢生化上头就把它叫做糖酵解的作用，不是三磷酸腺苷的，不是这个葡萄糖正常的咱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代谢了。所以最后呢，糖酵解的作用增强，无氧代谢增加，那么伴随着呢乳酸和无机磷啊在细胞内啊就在堆积，就说你不是有氧代谢的话，这个乳酸不能够反应，就只能够不是最后葡萄糖生成二氧化碳跟水产生能量，而是只能产生到乳酸跟无机磷，这样的话呢在细胞内啊就堆积，使得细胞内的 pH 就是酸碱度降低，缺氧呢这个储蓄的存在，供血供氧不足的话呀，这个细胞膜的通透性啊就会增加，钙离子进入到胞质和膜呢结合，使得胞质的钙离子浓度增加，细胞内的钙离子过高，引起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那么这个时候的线粒体啊严重的出现呢肿胀，甚至出现一个一个空泡，空泡化，而且完全丧失了氧化磷酸化的功能，就是你体内的能量就不能产生，那你的这个维持正常的生命的这些特征呢就受到影响。第四，缺血缺氧呢损伤了一个膜的结构，因为咱们细胞的细胞容器的话还有啊溶酶体，如果溶酶体的膜破损的时候，释放出了大量的酸性的水解酶，随着细胞的这个内的酸碱度下降，酸度出现增加，这些酶的活性就增加，对细胞就进行自身的消化，就把你的细胞就溶解了，自身的消化了，导致整个细胞结构的进行性的解体，细胞自溶，这个细胞就存在不了了，就溶解了。在细胞自溶的过程中间，细胞器进行性的降解，细胞内酶就会漏出到细胞外，继而啊进入到血液中间去，那这就麻烦了，本来这些酶不是在血液中间，现在呢细胞呢由于细胞内的酶漏出来了到细胞外了，那么血液中间有些酶的含量呢就变化，那么实际上呢这就给我们的这个大夫啊临床大夫啊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结论。血液中间的有些酶含量的变化呢，实际上就可以推测到我们细胞损伤的一个严重的程度。拿个例子说，比如像冠状动脉阻塞，就是引起啊心肌梗死的。 引起心肌梗死以后，它必然的呀，就是造成我们很多的酶进入到血液。那么咱们拿血液的生化反应以后呢，就好多的指标啊，就可以出现一个呢不正常，像这个肌红蛋白，像乳酸脱氢酶，像阿尔法羟丁酸脱氢酶，像还有呢心肌肌钙蛋白一这个分子，另外还有呢肌酸激酶，还有肌酸激酶同工酶，这些几个这个酶跟蛋白的指标啊都不正常。所以医生一检查你的血液，不光是心电图，根据你血液中间的这些酶的这个不正常，马上就可以给你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发生了心肌梗死了。实际上呢，咱们人体啊，这个心脏啊，这个早就啊，这个出现呢，这个在我们呢这个年龄段呢，早就会出现呢各个变化。比如说啊，体内啊，大脑的话呀，在20岁起的话，神经细胞啊就可以啊减少了。那么心脏呢，40岁开始呢老化。随着身体日益的变老的话呀，那么心脏向全身输送血液的效果呢也开始降低。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女性更年期以后的话呀，心脏病的冠心病的发生率就增加。45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呢就增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咱们说整体的健康啊，由于我们呢这个体内的缺血缺氧，造成了我们对细胞的直接的损伤，就是我刚才介绍的那些内容，所以对健康危害很大。那细胞完全可以呢自溶的，酶呢都进入到了它不该出现的这个地方，而且体内呢全身的能量啊就是处在一个低谷状态，那就是说维持我们整体的机体的生命力，就是说这个能量发生了问题的话，那咱们还能健康吗？那当然必然是最后啊出现心肌梗死啊，出现脑中风啊等等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呢，中老年朋友，你不要以为大夫给你下了结论，这个心内科神经内科告诉你心肌啊供血供氧不足，或者是大脑啊神经细胞供血供氧不足，你就知道到了这么一个结论呢，你就到此为止，不了解了。可是实质上呢，对于我们呢整个的体内的这个细胞啊正常的代谢，对于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生命的需要的各种能量都会受影响。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国家呀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在我们2000-3000年前呢，祖先就把它灵芝视为类草仙草。古书上呢早就介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上都把灵芝列为上品，可以逐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久视、轻生、不老延年，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正智慧、不忘。所以说谈到啊可以主胸中疾益心气，实际上这就跟我们的心脏的供血供氧有关系。如果心脏供血供氧能够比较充足，那么给大脑的话呀，那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啊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那为什么灵芝可以帮助咱们调节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主器官的功能，让它恢复正常呢？主要是因为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具有增强人体抵抗力、诱导体内的干扰素、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 那灵芝中间最主要的物质是三萜类的物质，就是灵芝酸，可以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另外，灵芝的三萜类物质还含有凝血的抑制剂，降低血液粘稠度，避免血栓的形成。灵芝三萜类的物质还可以抑制胆固醇的生成，降低血液中间胆固醇的水平。另外，灵芝中间还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很多的这些营养元素，像必须的氨基酸，人体必须的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灵芝中间含有的一个有机质呢，可以促使我们红细胞的数目呀恢复到正常。中老年朋友的话呀，这个往往红细血液中间呢，这个红细胞中间的数目会少一些。那么红细胞的数目恢复正常了以后，可以使得红细胞携带的氧的能力啊得到增加，体内主器官呢就可以获得充足的氧，因为啊，这个可以促使我们血液中间的含氧的饱和度增加。那么这样的话，组织器官呢，正常的代谢啊，这个就能进行，减少细胞的损伤，甚至细胞的凋亡，防止这个细胞出现衰老。所以说，我今天谈的缺血缺氧对于细胞的损伤啊，这是至关重要。咱们要了解缺血缺氧对于我们体内健康的危害，而灵芝给我们是一个全身调理，局部改善，帮助我们恢复体内的一切正常的生化反应，能够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